51616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你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4条人命扔在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树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树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4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3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行不行？咱们3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到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20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 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房叔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云瑞一直不明白房叔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房叔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云瑞的耳边，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 哦，为什么这么说？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你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你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仙观，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打三仙关，真不错呀。叔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哎呀，哎，这方叔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 老方啊又说个瞎话了。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笔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呐好好跟她讲讲。 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叔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没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 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房叔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叔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叔安我听你的。 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 来人了，那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叔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叔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谢天谢地呀、啊！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呐、啊，来相会呀、啊！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啊。因此呢。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另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一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 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不是那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明白了。 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啊，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好了，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叔安松绑，压着他来到前渡。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叔安冲着白云瑞一笑：“老叔啊，你慢慢为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斜的，对房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因此很庄重的对张孝颖说：“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啊，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 张孝颖一听，妥了， 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玉瑞呀、啊，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兵刃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的不得了。张孝颖要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方叔安一看呢、啊，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方叔安把大脑袋晃，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 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房主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仙观。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当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我赞成。老叔啊，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另想主意。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要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的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 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三门剑一晃，无量天尊，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君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您来干什么？丫头，实才为父在三千贯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凭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方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爹爹荣禀，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试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要爹您别动怒啊，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串地金蛇气得嘣嘣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 不然可能放白瑞他们。 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景咔一口气砍了十八剑。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 丫头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叔安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可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你知道我有多痛苦，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哼，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力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靠暗器，父女才要决裂。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一事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的是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今世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心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玉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啊。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36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斩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张孝颖要背叛三相官，能让他跑了吗？上大话 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摆？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的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宽方宝两条砍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啊、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 哎，说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 哎，老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啊？ 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 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啊。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 老婶，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啊。将来呀、啊，你们太好了，也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舒安呐、啊，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你什么事儿？ 我的婚姻事情。 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 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不能， 有我的敢变吗？ 这种事能开得了玩笑吗？啊，你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 房叔安呢还在这折折盖盖呢，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 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叔安过来。 没来了。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 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小孩们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 我说不对吧，我老熊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沈，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 白云瑞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说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喂，房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竟揭我的底。 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王老叔啊，我跟您说呢，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对，是这么回事。 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火就压不住了，把八字轮进来，啪，这个嘴巴子笑的，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 哎呦，我操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白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叔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泥仙洞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你 老叔啊，你心眼儿也太死点儿了， 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的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不行，今天你不讲清，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哎呀，真没辙呀！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其实他不说，张孝营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小影就明白了，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小影就牙就咬紧了。 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你也消消气儿。哎呀，这方叔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是，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的，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 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拉宝剑就砍，把房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房叔安咯咯直笑。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 我们可不能管界限。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花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房叔安吧，房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这不是坑人吗？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方叔安命没了，你这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我说来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玉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玉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丫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还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叔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清观的。他怎么还为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房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又大，你要像我这样，那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了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 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别人没法插手啊。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当当，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噗噗噗噗，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淑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方淑安过来和稀泥。 我老婶来了。 方淑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问您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啊，家人抓住了。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 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咱做点德行事，把这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对不对？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 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淑安还得劝白云瑞， 老叔啊，老叔，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知己，破三仙观是主要的。 老叔， 咱找个地方吧。 等等， 淑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儿不老婶儿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就不承认。 哎呦，方淑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怎么劝也不好使了， 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伯父被人家抓住了，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了。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 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白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瑞得罪你了，你冲白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你少回。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走什么走？你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了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控，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边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我来了。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刚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对，果然是抓住了， 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结骨发，结骨发是什么呢？一抖着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着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扁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在风里，像不说话的秘密，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 下弦月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 你曾经爱过心里，像心中对你着迷，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一样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的玄机。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等待在你，看往事的风雨， 爱让两个人心知。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